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即係講理想有咩錯呢、 嗯、 即係再講一次個股票市場冇錯嘅。即係其實阿靜點解會過嚟呢，即係股票市場問題。 講講下啲財經先。 講講下財經 先。我申報咗先啦。上次呢我話我係呢、這個五大嘅豪財咩富豪之一。 行下邊啦你依家。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因為呢其實錄音嘅。 錄 音嘅。一到咗星期一到咗前幾日呢股票大冧呢，即係小弟嗰個網頁嗰個股票大冧呢。我已經差唔多跌出十名啦，即係好大鑊。 轉頭我話啲人博唔識玩，嗰啲全部個個做曬富豪添。 係啦，即係肯玩就做富豪啦。啊，我哋啲唔係我買曬啦，好似連蓋波集團都買埋啦。 但係喎，但係近來有人投訴喎，你嗰、那個 係啊， 嗰個 投訴係咩咧？ 冇曬股票買啊，俾人掃曬啊！可能係唔知係咪 set 得嗰啲咩系統機械人太多啊？ 嗯， 啊，嗰啲佢自己做嘢噶嘛， 啊，佢自己做嘢啦， 咁啊变咗全部股票市场俾人好似大陆咁啊，握手操控晒。 咁嗱呢样我同阿卡卡卡倾下啦，咁计你 呢个技术上问题咯，我觉得系 得噶啦，咁啊我 唔关话特别， 但我惊呢啲系统机械人放盘咧，冚家铲又冧咗王，冧咗王之后咧， 其实我谂过噶，咁多机械人我就一嘢咁样俾佢买晒，我咪抽支走就算啦， 系嘛啊。嗱，隨時放盤冇人知噶啦。但因為首先嘅芙蓉機場咧，就真係穩陣嘅話，即係唔會跌嘅，可以入。 我雖然未開始玩，但係咧，我好中意入邊嗰啲股票嘅名 啊， 即係譬如有呢個 Your Radio 傳媒集團啦， 變柒啲我最中意。 仲有變柒啲啦，仲有呢個電信盈科啦， 啊， 即係呢啲真係、 我哋有個子宮環保啦， 係 咪先？ 系咯， 咁、我哋有啲酒店股啦，系咪先？咁、我哋仲有啲航空股啦，咁我个酒店股叫今朝有啊，今朝酒店啊， 系 啊，摆明抄咩你知啊？抄 U Radio 嘅节目啦，话俾你听啊，即系嗱，我持有嘅股票咧，啊，我持有嘅通常咧唔会呢个跌嘅，啊，你放心，所以你可以尽量入啊，咁咧我俾啲 tips 你哋， 哇！仲呢个好啱喎，单票读倒社 咁你唔好意思啊，好似好似卖唔到啦，已经俾人卖走晒啦。 咁、如果系我或者会收购佢咯， 收购佢啦，咁样系啦。咁因为上次跌市嗰次啊，搞到好大镬啦，咁样都系程式买盘嚟嘅啫。 咁你应该例行都要有一句啦，即系咩啊？ 股票价格 有升 可升可跌咁样 啊，中谷花之 啊，而且都系分嚟嘅啫，一个游戏嚟啫。 咁啊唔系，认真啲好啲， 认真 啲 好啲嘅。 你冇钱就咪 Oscar 啫，唉， 系啊，我见到有几个网友都好认真嘅嘛， 咁啊，玩到变富豪咯，就 几好玩 嘅， 系咪先抢咗我地位咯，系咪先？咁好似阿范二龙啊。一个 long 唔知 long 咩啊 ？long 五一九 一九啊，啲 有个高时啊，嗰、那个高时有扎数字，唔记得 啊，嗰啲全部都全部发晒达啦。咁样呢个股票成日要撑下嘅，真系几好玩嘅吓。咁、如果网友咪过下去咯，仲有咩问题解答 嘢咯？好啊，就我哋又收到好多意见啦，即系每个礼拜都系噶啦。嗱，呢个都唔使讲啦。咁就我 讲样嘢先。 好啊， 而家广州仔嚟你嚟香港探我冇问题啊。你 PM 我留个电话俾你， 因为请你食饭。 我唔知佢人工高唔高啦。如果人工高，你又请我，你梗要请我饮酒啦。我唔使你请食饭啫，我请你食饭，你请我饮酒啊。你知我饮酒饮得几癫噶，系咪先 ？call 埋我啊。 系啊，冇所谓啊，系先。系咯。 咁就咁另外就仲有就，我觉得有啲意见都几好。就譬如话有一个就叫我哋咩啊，战舰应该走出大陆，向世界出发。咁就係啦，我即係意思其實就係我哋成日都集中係講東莞深圳啦。咁啱嘅啱嘅有見地嘅。咁但係因為你知每個禮拜節目只係得一個鐘頭啦。 而且講真啦，東莞深圳啦，我哋又唔係講 唔曬。 講唔曬。 咁但係我都同意嘅，阿 CEO 都同意嘅。咁即係我諗我哋咧就跟住嘅時間，即係嚟緊嘅時間，我哋會盡量抽啲時間就講下。 即係就算係講大陸嘅、嗯、我哋會講 下上海 講下上海啦講、啊、下講下其他、啊、即係譬如我諗仲有啲譬如喺咩、嗯哎、發現沉船嗰度陽光 陽光 咁我都可以講下嘅咁同埋譬如話啊 even 唔喺大陸啦咁 海南島 其實都有㗎、 啊、越南啊 越南啦或者我可以第即係如果有時間可以慢慢地就可以講下 馬艾米 我去過嘅譬如美國我去過馬艾米啦、嗯、即係如果搞過嘢咁仲有譬如話巴黎啦仲有呢個新加坡啊其實新加坡有一個幾個 人 嘅 東 南亞地方。係咁但係我諗即係俾少少時間我哋 抽啲環節出嚟啦。 抽啲環節 出嚟啦。 咁另外仲有一個就我同阿 CEO 都討論過就係、是、我哋都覺得幾值得。 啊我都講講樣嘢先。 好。 有英國嘅網民會嚟香港同我做一集， 係咯， 或者兩集。咁我唔知佢點樣，所以英國嘅嘢我哋好快就會衝出亞洲， 所以唔使擔心嘅、啊。其實即 係歐洲 內容就我哋慢慢會鋪出嚟 嘅。乜都講啲話俾你聽。但係有陣時覺得東莞、深圳咧，即係我可以講兩年，我唔知。 咁又唔好嘅，你即係成日都 focus on 嗰兩個地方，即係講得多，咁我哋都。即係講下其他 嘅，即係我有難處嘅，因為講真的，首先太遠嘅地方我唔識啦，咁樣。但係我識嘅話，咁樣我都相信我有啲網友咧，即係最遠都去到東莞、深圳，所以我個 focus 會喺東莞、深圳咯。 應該咁講， 略多係正 確。應該咁講，因為大部分人成日都係上去東莞， 因為最方便 係啦。 咁所以其實啲即係如果我哋 市場 作為一個資訊式嘅節目，咁我哋應該係俾多啲即係呢三個地方。 供求問題嚟嘅 呢啲料咧，我哋唔使驚冇嘅。 吓、啊，即系苹果精神嚟噶嘛， 系咯， 系 咪先？黑狗人 啊嘛，你又唔见阿黎山嗰啲线稿写 Miami 系咪先？唔会噶嘛，冇乜市场啊嘛。咁仲有一个想提下就系话，即系我头先同讨论过啦，即系话我哋就尝试下由今集开始啦，即系我哋拨一个短短嘅环节出嚟。就講返下一啲即係我哋以前 嘅 玩過嘅嘢、啊、即係懷舊 feel 啦即係我諗可能集中係講下香港啦因為其實即係因為有網民問點解我哋唔留港消費嘛咁其實你覺得點解今時今日唔留港消費 咁其實今時今日可以留港消費㗎啦大陸人民幣升到咁講咗。 係咪你覺得可以留港消費 我 留港消費。玩呢留港消費。 你唔係你咁樣講嘢。 睇下咩錢嘅啫。系先， 讲消费 搵啲援交妹咧，其实都系千零蚊啫。我上去大陆，咪又使千零蚊，系咪先冇分别嘅咋？讲真， 你真系觉得冇分别？ 冇分别， 我真系喺大陆，你使千零蚊，你玩几耐啊？咁样谂先。 系咯，我 同你即系我正正想讲嘅就系话，即系如果你问我点解唔留港消费，即系我以前都留港消费，咁而家的而且确就系 唔系你比如沙漏，你比如 上咗好多， 你比如沙漏，我就做个我依家做援交妹嘅做节目啊。 我知我都做到， 但系你喺廿五号之前呢个 廿五号之前搵佢做咗节目嘅 咁啊， 你出街噶嘛？知道话唔讲咁啊，又讲咗出嚟啦。咁啊，即系预告一下，我哋就跟住就有援交妹啦。 啊，唔系跟住 期待， 唔知几时，但系我 好快啦。总之就 录咗咧，我唔知几时播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又同时约咗星期日有个网友去做一个节目嘅，吓、啊、又系讲智能手机。 讲翻头先个问题就系话，的而且确而家系少咗，即系留港消费嘅，吓、啊，因为其实工作方面又系一个原因啦，同埋就系、是嗯、即系学阿静话斋就系你为大佬同样嘅价钱上到去嗰个 你明明个 program 玩得好多姿多彩 啊，仲有啲 creative 嘅嘢，即系你喺大陆先有啊，即系你而家我觉得质素都系其次，我站咗个消费者嘅立场，我觉得咧即系近十年啊。即係香港嗰個 手下波鬥緊， 嗰個娛樂市場咧，即係嗰個 creative 咧，係同香港或唔係同大陸同埋澳門比咧，係差咗大截。 係啊， 咁所以即係你變咗就係話呢個我覺得對我嚟講係一個最主要原因咯。咁但係我哋就嘗試一下，就每一個禮拜我哋都會撥一個小環節出嚟啦，就講翻下以前。即係我哋究竟喺香港玩嗰啲乜嘢，大家懷、嗯、即係集體回憶一下。 嗱， 以前有啲咩創意咧？ 好簡單啦，我哋唔好再咁答咁多網友問題，大佬一時間唔係好多嘅啫。 係啦， 嗱，我錯喎，唔好講住。 嗯。 講翻我呢個新環節啦，賭嗰度唔好講住啦。 好啦，好啦，好啦。 咁講香港懷舊嘢，我首先可以講樣嘢聽，其實大家都聽過啦，可能好多網民冇講過，但係我覺得以前我做智能手機時候都講過下嘅，但係講真啦。同嗰啲啊尊貴議員啊，同嗰啲啊幕後黑手講 再講一樣啊，你 幕後黑手啦嗰啲，嗰啲佢 paper 化咧，佢覺得唔夠賤。 係 啊， 即係我都曾經講過魚蛋檔， 係講魚蛋檔、 啊、 我們今日就係講魚蛋檔， 我今日首先講嘅懷舊 feel 就係、是、魚蛋檔， 係 咁啊，魚蛋檔應該 背景係幾多咧？ 七十年代 後， 八十年代嚇，八十年代初到啦， 係 嚇。咁、okay. 據我所知啦，因為我都係跟一啲黑社會大佬咧上去玩過一次兩次，好似一兩次嘅啫。咁我阿傑斯多玩啲啦。 喂，你頂我唔係好多玩，你講曬先啊，俾你。 一定關我事啊，因為嗰陣時我都 好少。你係沉迷踢波啊嘛，冇辦法啦。你都中意波，但係中意真係踢嗰啲咁我記得咧，通常咧嗰時候喺砵蘭街，係咪砵蘭街咧？係啦，砵蘭街嗰頭啦，或者太子嗰頭啦。咁啊，樓下就企條佬喎，喺度人人戰戰啦，個樣好似我咁樣嗰啲咧，人人戰戰，派緊卡片嘅咁啊。嗰陣時已經有派傳單㗎啦， 係啊， 係啊， 咪派一張好細嘅卡， 係啊，卡片嚟嘅咁樣。喂，上去溝翻條女啦咁樣，以後女溝嘅喎，咁樣咁咪有時跟自己大佬啊咁樣，咪上去睇下咯。你知啲大佬真係～中意滾㗎嘛。咁我嗰、那個經驗其實嗰、那個係差唔多轉型㗎啦。我因為我 唔係我都好後期。CEO 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究竟咩魚蛋檔先。因為我覺得就係、是、譬如話即係因為呢個已經唔係今時今日呢一個 generation 嘅人 係 就我諗 即係坦白講 我諗聽呢個節目嘅人有好多人都未見過魚蛋檔。 我知道有 即係可能聽過呢個名字。但就未見過 一上到去咪烏燈黑火咯， 係啦，你可唔可以形容下、啊？ 一上到烏燈黑火， 間隔如何咧？ 間隔咪有幾個？ 間隔還是大廳坐？ 就好似而家嗰啲咧，唔係大廳坐嘅，冇大廳嘅，佢哋一個 梳化 卡位，一個後邊咧就有個好似長嘅嘢，但就唔好高嘅啫，但就 即係板間咁樣。 板間嘅遮住個人咧，但就唔係封曬嘅。 我補充少少啦，即係其實就一格格嘅。 係啦。 跟住咧，嗰啲卡通常都係卡位咁嘅形式。 梳化嚟嘅。 咁但係嗰啲卡位咧，就佢又設計到好， 咁好似 比較高㗎，即係比一般茶餐廳嗰啲卡位比較即係高。你坐低咗咧，通常都高過你個頭。 就好似啲寫字樓咁， 系啦，即系 就等个字， 我啲相冇咗啦，系啦，阿牛讲得啱啊， 好似寫字樓咁样嘅，咁啊， 咁你相对第一个 feel 咧就系点咧？就系黑到 你盲咯， 纸都不见。 呢个我知，呢个 有个大位就攞住电筒，唔可以唔系电筒啊，系咪先？ 咁咧就好鬼通常就任冤笨难 酬，冤笨难酬啲精子味啊， 啲老沟 埋晒啲 老鼠， 死老鼠味。 系啦，即系总之就冤笨难酬。 咁啊，又系先生几多位咁样咁咁咪有啲卡位坐低啦，咁样有啲打對面嘅卡位， 咁 如果兩個人去啦，咁佢咪有冇相熟嘅女女咯？ 系啊， 冇嘅，咁通常都冇噶啦，咁样我處男去噶嘛，系嘛？咁样咁嗰个介紹兩個俾你咯，咁咧好奇怪嘅，佢會放低一杯可樂， 嗯， 系 放低呢啲杯可樂一定要有嘅， 系 咁放杯可樂啦，咁啊你一嗰條女坐低，首先點支煙嘅。点支烟系一个问题喺度， 条女点支烟 系一个客女噶，通常系 客啊，系咯， 系咯，我听啲前辈嘅一定系咁噶嘛， 我哋一定会点支烟， 系啊，你一定系靠嗰一下， 系靠嗰一下睇个样嘅啫。啊咁啊點支煙摸下嗰種，哇，冚家產， 都係呢個反應嘅， 和 X 位啊，大佬，唔得喎，咁你咪彈咯。 因為喺上面做嗰啲咧，嗱我又要停一停你啦，因為我所知嘅力，嗱我先申報利益先，你話我成日上，我真係唔係成日上，因為我當年咧。嗱，我玩嘅，我有去過魚蛋檔咧，其實都已經係魚蛋檔呢樣嘢嘅尾期。 尾期我都係啊， 因為我同你年紀差唔多啦。咁其實早期咧，我聽有啲我啲 uncle 講咧，即係其實早期嘅時候咧，就呢啲場咧就好，就通常都係啲八府去啊，咁啊喺曬集中曬喺旺角啦、油尖旺啦嚇， 尖旺啦， 咁跟住係啦，咁咧就早期嘅時候咧，點樣叫魚蛋？唔係有魚蛋檔入邊嗰啲真係魚蛋妹嚟嘅，就真係有妹妹嘅， 好後生 嘅，嗰陣時好。 會講係全部揾啲細蚊， 係啦，就 即係細蚊，唔係細蚊女， 其實有噶， 即 係有未夠正嘅，但係通常都係即係好啱嘅。但係到我有上過魚蛋檔嗰個年代咧，就已經差唔多到尾期，大約係咩年代咧？就大約84、85年到啦。咁嗰個年代其實已經唔係即係魚蛋檔，其實已經係好 cheap 嗰樣嘢嚟㗎喇。咁就嗰陣時呢就已經真係你搵唔到魚蛋妹㗎喇。我哋上親去呢嗰啲就已經係魚蛋婆嚟㗎喇。 唔係都廿零歲呀。 廿零歲你講多幾次都有啊。 唔係呀。 有三四十歲嘅熟女嚟㗎通常都係。 即係我嗰時候去嗰時候呢啲大佬大嗰啲仲係靚妹嚟㗎。即係嗰時候我都靚仔啦講緊七十年八十年代嗰時候。 咁樣嗰陣你都唔會俾老嘢我坐啦，係咪先？當然係一扎老嘢嘅，係咪先？咁我坐啲都比較比較曳嘅，仲有啲曳妹。 係 啊，咁我個樣通常都唔算好靚㗎啦，你冇真係冇真諗住阿李嘉欣咁樣冇可能。 但係好多人去到就唔 mind 嘅， 唔 mind 嘅， 因為你去到其實都係講下手印㗎啫嘛， 魚蛋炒下啫嘛，係 啦係啦，咁坐低咗點啊？ 咁咪坐 成個過程。 食下煙啊，望下個樣得，咪跟住咪 傾下偈， 傾下偈啦。啊，唔係我呢咁人， 使唔使問名啊？嗰啲咁啊？ 啊，先生貴姓嗰啲緊有㗎啦。呢啲呢啲 開始我聽啲前輩講話，你一定要知佢個名，佢又要知你個名咁樣去玩嗰啲咁。 其實就都係都係吹水㗎啫。 係啊，佢都會俾個藝名嚟㗎。 啊， 阿花花啊，阿靜靜啊咁樣啦，呢啲咁嘅名嚟㗎。啊，真唔好信啊！真我都鳩噏嘅啫，我個名係咪先？但我都夾牛嘅，呢啲牛都鳩噏嘅啫嘛，係先？咁跟住一坐呢个傾冇耐就揸㗎啦，係咪先。 跟住佢就開始炒啦。 佢一開始摸下你條章咁就炒下佢啦。炒到出水通常都係咁樣㗎啦。但嗰陣時候呢就可以搵一手指撩下㗎嘛。咁而家梗係性工作者梗係唔得啦。 一個過啫一個過啫。 通常佢都係一係就喺出面炒就手指唔入去囉。咁有啲就手指入去啦，咁係咁樣炒囉。咁 成個過程大概幾耐咗記唔記得？ 哎呀唔係好記得喇。 我如果冇記錯就係九個字一拍嘅。 九個字一拍嘅啲人一定。 咁就價錢呢嗰陣時如果冇又我真係又係麻麻地記得係百零兩百蚊到啦。 應該係一百。嗱其實佢條數計嘅。 係咪斷即係又係斷骨中計咁樣。 斷中 係45分鐘一拍。 即係一個骨中㗎嘛。 即係如果有啲網友資深網友如果 記得嘅， 又係記得嘅話，你係可以 有我哋啦。總之兩嚿水唔使好似180幾 咁樣，咁同埋就有啲即係我就係趣事咧，就係咧，我覺得就係我上過我見去過兩三次啦。其實心態就好奇啦，同埋其實係你個你嗱，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點講咧，都幾係 creative 嘅。即係起碼你又係好另類嘅玩法，咁你上到去呢第一就係你嘅心態又會好刺激啦，因為黑掹掹㗎嘛，咁第一咁第二就係 話 咁你本身你多數都冇熟小姐㗎啦，咁你上到去就會有一個期待啦，以至於今日嗰即係 有要呢 咁啊黑掹掹，咁我嗰時呢我嘅習慣就係呢我就唔會好似話牛講嗰陣呢就一去到呢就即刻點煙嘅，咁我就會傾一陣先， 咁你咪大鑊 吓 點彈啊？ 我唔彈㗎。 呢啲識食㗎喇。 係 喎。 唔係因為 我聽下把聲啦啱先。 我解釋俾你聽先，我預咗上去都唔方係唔知咩鬼㗎喇。咁我通常就中段我先會點一點煙咁睇啦。咁但即係我唔知㗎，我玩嗰個年代呢其實呢即係84、85年度呢就真係冇乜人上魚蛋檔係會 expect 有魚蛋妹㗎喇。其實係啲魚蛋婆嚟㗎。 咁可能真係好 即係我嗰個後我嗰個。 咁我可能早你幾年。 咁呢同埋呢就我覺得幾得意嘅一樣嘢就係有好多因為啲牆呢其實好簡陋㗎嘛。咁呢就你知冇乜隔音嘅咩㗎啦。咁你會聽到隔 離講咩嘅。 咁嗱我聽到最頂棍呢就係即係我印咗記得呢就係呢我就曾經聽過有一個即係喺我唔知廠我前面啦咁有條白虎啦一定係白虎嚟㗎。咁佢就一路就嗰條女同佢搞緊嗰時佢就一路就你講粗口。講錯屌 屌我啦 屌我係咁樣講我嚇到我呢跟住我嗰邊嗰條女就笑到撲街喎即係 偷 聽好多呢啲咁嘅奇離唔係偷聽啊因為佢講到大聲啊咁即係好多呢啲好奇離嘅嘢囉 咁嗰啲就變成好似不長咁啊我唔係講不長嘅呢次啊咁樣係先我咪講過魚蛋檔一定俾杯可樂嚟嘅 係啊係啊 咁好多呢杯可樂係唔係我哋飲嘅係我哋擺嘅啫係貨咩嘅你知唔知我以前節目講過㗎喇其實。 你講因為我未。 過茶牌用㗎。 係啦係啦。 咁佢當時呢呢啲咁場呢都係幫茶牌㗎嘛。咁啲差佬一茶牌就開曬燈啦到時你見到隔離嗰啲嗰條女嘩係啲點煙都仲似乎人樣喎開燈咁嘅撚樣。 開燈仲大鑊 啊。好撚大鑊嘅。 嗰啲係見光死 㗎。見光即死㗎嘛係咪先。嘩開頭仲以為你17、18歲屌你原來真係中女嚟咁樣唔出奇啦係咪。咁嗰支因為通常佢會幫你打啦咁我會抄下佢啦。咁我咪講係抄嘅抄咗。咁你話你做咩我哋上嚟傾偈飲酒囉。咁佢咁個差佬就會問呢我選你手指啦。選手指喎。係呀咁點選啊大佬呢個啱啱抄完大佬點選啊即係有啲人就即係嗰個年代啲人就好罩忌㗎嘛學下。咁嗰杯可樂呢就俾你嚟洗手㗎啦。一擺低洗手㗎啦你唔好話其他洗手。 一开晒灯，我话扑街就第一时间怼只手落去杯可乐度洗洗手先，跟住咪落去选咯，起码咧可乐咪啊嘛。 系一定系可乐噶， 一定系可乐。 点解唔查咧？即系你唔好谂住好戆鸠咁样上到去就喂啊哥哥，我唔要可乐，我要七喜咁样，即系 攞七喜俾你。恭喜啊！你真系佢冇查。 点解唔查咧？查唔系洗得仲干净？ 唔知啦，嗰通常系 杯可 乐。 摆 杯可乐 系一定摆住噶杯可乐。 就我嚟洗嘅，因为咧洗完之后咧。咁佢七佬佢哋选啊嘛，咁而譬如你啊贪过系口渴饮够咗杯可乐嘅，啊大镬啦，佢如果 真系选牌咯， 查到牌 你几地忌嘅， 啊咁你 嗰阵时嘅年代， 选佢手指嗰时候你咪唉又要变上口胶咯，当然我自己唔买啦，但系好多得嗰个年代啲人好买噶嘛，系咪先？ 喂，同埋鱼蛋档嗰阵时系即系我谂大集中晒油尖旺， 太子咯，太子 加埋太子啦， 太子啦，太子旺角佐敦啦。油麻地都油麻地都唔多， 有冇印象有香港島？ 唔知道真係我，因為我玩開都係 嗱，我啱啱記起嘅就係咧，即係近似魚蛋檔咧，香港島咧，以前即係又係嗰個年代啦，同埋一個年代啦，就係、是、髮廊啊。 嗯， 你有冇上过发廊？ 女子发廊， 女子发廊， 女子发廊。 吓，呢样嘢其实又系好似鱼蛋档嘅。咁、啊、我去过嘅咧就喺中环。 中环系咯，大 街就喺士丹利街噶，唔止一间噶，唔止，起码我记得嘅都有。 但我申报先，我未去过。 OK， 我上过去嘅。 又讲下你。 咁啊一样又系上到去乌天，即系乌天黑火嘅。咁、 嗯、 咧就发廊咧就嗰个隐蔽性就仲冇呢个。 仲开。仲开扬啊！ 因为佢本身咧，佢成个装修就系一间发廊嚟嘅。咁、后屘咁，如果嗰啲人即系如果系要做呢样嘢嘅时候咧，做女子发廊咧，佢、其实佢通常咧，我去嗰两间都系你睇到佢就临时将一间本身系发廊嘅嘢就将 拣开 佢，就用帘 啊， 就全部用帘嘅啫。咁有客嘅时候咧，就大家拉一条帘嘅啫。其实近似咩咧？近似而家咧，如果有啲网友成日上上海咧，上海就而家就好多呢啲嘅，成街都系嘅。咁但系咁嗰阵时喺香港岛咧，喺中环你揾到嘅，咁咧好多西装友咧，即系晏昼嘅时候咧就供咗上去嘅咯。吓、咁就价钱就稍贵过鱼蛋档嘅，因为佢摆喺中环。咁就我记得系都要差唔多成二三。 但以我所知咧，我未去过啦。佢油麻地旺角。太子都有 喎，尖沙咀都有， 尖沙咀都有， 尖沙咀都有，嗰陣 度度都有， 因為嗰個年代咧就尖沙咀，我記得，因為點解我知咧，就係嗰陣時好多賣廣告噶嘛，都有喺啲成人雜誌嗰度賣廣告噶嘛，咁就但係尖沙咀嗰啲我就冇上過，係、啊， 大概消費幾多記唔記得咧？而家係中環嗰啲， 中環我記得係二三百蚊到啦， 哇！你真係剪呢個 二三百蚊到啦， 有咩 service 咧？ service 就係、是、你就坐喺一張我去過嗰間呢就咁嘅上樓㗎啦，當然唔係地鋪嚟㗎啦，上咗樓你就見到就烏天黑火啦，紅色燈嗰隻 啦， 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女你唔使旨意靚㗎啦，即係總之都係啲中女嚟㗎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招呼你坐咗落一張剪頭髮嘅凳度啦， 應該 係有啲 應該 係 剃鬚 凳嚟嘅，冇裝嗰張剃鬚凳嚟嘅，跟住然之後就將你成個人就即係攤低跟住咪開始你又係摸摸摷摷咁樣囉。 佢又幫你 打飛機囉，又係。起機囉。 起機。 係呀，都係起機㗎咋。 我聽講有人擔埋㗎喎，係咪呢？ 擔埋呀，你夠膽俾佢擔囉，即係我覺得。 但我係聽過呢，即係最後嗰時候呢，真係而家冇啦， 係 即係尾聲嗰時候係啲女人真係拉埋條鏈。 我唔奇嘅，唔奇嘅，我覺得。但系我去嗰阵时就系起机嘅。 挂名女子理发会唔会帮你洗个头咧？ 冇， 净系帮你洗下边个头嘅啫。 冇错，我如果你我喺嗱而家喺上海啦，不过我嗰啲留翻喺上海讲啦。不过我讲个笑话就系我第一次去上海呢啲咁嘅女子发廊咧，我系真系戆鸠鸠就谂住系去洗头，我就真系喺女子发廊度洗咗个头咯。吓咁呢啲留翻第日讲上海嘅就 O K 啊， 即系玩下一集啊，处理先咯。 即系节目真系差唔多，真系我个赛后报告都讲唔到。咁 sales 妹又留翻。下次再下次或者再下次唔知幾時啦、 其實好多嘢講不過時間唔夠啦。 係啦， 我留返 係。我仲有啲因為我而家有我將來有幾樣嘢我會講嘅。我個廣州網友女網友啦、我會講啦。sales 妹會講下啦。 仲有就係你嘅都要睇一睇啦、萬眾期待嘅 援交 妹啦。 咁骨妹香港骨妹同香港嘅性工作者呢都應承曬我㗎啦。咁以呢啲完全冇問題㗎啦。咁、當然啦，我會睇下邊一集咁樣邊一天出啦，可能出咗 都系出翻啲我啲初 零零八年大公势系嘛？ 零八年大公势啦。咁我哋都等紧英国嗰个网友过嚟香港咁样。 系 啊，我仲有一样嘢想讲啊，有个女网友话想同我做节目嘅，系定唔系啊？系就快啲啊！喂，大佬，我等你好耐啊！ 我极需要女声， 我极需要女声，唔系我极需要女声啊，系啲网民极需要。我唔知 市场问题啊， 我都唔明。我到而家我啊节目完咗先，我都要讲讲，我都唔明你系听我定听女嘅。啊！你听女，当然有个网友话你都想，我都想啊！ 你啲网友，你同佢讲， 但 系 你 拣条女啊， 靓唔靓我唔知噶嘛。如果唔靓咁，破坏咗我嘅幻想咁样，我点？而且讲真啦，访问女未必个个够胆讲嘢。 唔系，我觉得如果有女仔听呢个节目嘅，即系唔怕噶，有兴趣咁咪上嚟玩啦。 有女仔听， 即系你可以上嚟踩下我哋啲字。 根本就有女仔听， 啱啊！即系有上嚟啦，喂。当一个乜都唔识嘅，问一下牛哥，喂，究竟贱男点解成日出去玩、啊？ 系咯，点解出去玩啫？你讲嘢嘅问题啦， 系咯， 了解下贱男嗰个心态啊， 对你自己都有帮助。 最后都讲句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啦、啊！啊，呢次完咗之后，下次就喂， 下次就 元旦啦， 年见噶咯， 元旦啦， 系啦、 啊，又系我未知道，总之而家咧，我肯定系揽紧条女。嗯、啊！之后出街呢一日呢个时间，我系揽紧条女，咁嗰条女系点样样咧？呢个都有个赛后报告啊！死啊！我真系好多赛后报告要讲啊！ 慢 慢 OK 啦，咁样望望听，等啦，等啦 ，OK 系咁， 好，拜拜， 拜拜。